北京时间21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年广播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 Hello， 大家好，我是沈腾，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青年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演员吴刚，欢迎大家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徐亚斌，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张一白，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新鲜音乐，新鲜事听，音乐不断，好歌不断。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新视听，我是主播思婷。前几天主播在做节目的时候，无意间听到了小时候常听的家乡童谣，想起了妈妈抱着我，轻拍我的背，教我唱着那些歌曲的时光，想起了和哥哥一边闹腾一边大笑的日子，想起了爸爸在床边给我讲着童话故事的模样。音乐就是有着这样的力量，让我不禁怀念起了从前的日子。时光荏苒，过去的日子是一去不复返了，可是家人们的陪伴却会一直都在。 留下来的散文诗，这十年 1984年，庄稼还没收割完，女儿躺在我的怀里，睡得那么甜。今天的露天电影没有时间去看，妻子提醒我修修缝纫机的踏板。明天我要去邻居家再借点钱。孩子哭了一整天呢，闹着要吃饼干。1994年，庄稼早已收割完，我的老母亲离开了人间。女儿扎着马尾辫跑进了校园，可是她最近有点孤单，瘦了一大圈。想一想未来，我老成了一堆旧纸钱，那时的女儿一定会美得很惊艳。有个爱她的男人要娶她回家，可想到这些，我却不忍看她一眼。这是父亲写下的日记，她已经老得像一张旧报纸了，那上面的故事就是她的一生。许飞的父亲写的散文诗让不少听众听得热泪盈眶，简单朴实的歌词勾勒出了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父亲。他为了自己的家庭奉献一生，从年轻时的身强力壮到年迈了的步履蹒跚。主播为大家带来的第二首歌是赵雷的《为给姐姐递出的信》。这封信里写道：姐姐若能看到我这边的月亮该多好。写道：姐姐，我这边的一切总的来说还算如意。写道：姐姐，你不必为我担心，你那边的天空是不是总有太阳高照。还写道：姐姐如果感到疲惫，去海边静一静。他没有说姐姐我想你，可句句都在倾诉着对姐姐的思念和关怀。平淡的语言才最打动了听众的心。 我也特别希望有天你能回来定居在北京。我知道有一些烦恼你不愿在电话里和我讲起， 说一切会好。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听到了这首蒋明的游子谣，忍不住就想起了妈妈坐在椅子上低头认真穿针引线的样子。床头明月光，几度照东厢，归去复来兮，游子都平安。 窗。 有空多给家里人打打电话吧，跟他们说一说近来的情况，好的坏的，开心的，难过的，他们都会认真的听你讲，给你出主意。家人永远是你最坚实的依靠。今天的音乐新视听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尘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生而不同。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言之有你毕业季特别节目，我是主播方方土。骄阳似火的六月，毕业季终于到来。或许你有着令人羡慕的爱情，却羞于亲口表达自己的爱意；或许你心里有一个不能告诉任何人的他，却不想止于唇齿，掩于岁月。今天一封名叫步履不停的情书，一份真挚而细腻的情感，这份心意请让我们替你传达。步履不停，你微微的笑着，不同我说什么话，而我觉得为了这个我已等待很久了。按下快门的瞬间，那个普通而又美好的下午就此定格。等到今时，我仿佛又回到认识你的那一刻。我们认识了那么久，又默默相伴了那么久，也许是太熟悉，未曾真正去体会那份温柔。然而有些回忆永远不会褪色，因为它是活生生的。五月五日，他坐了16个小时的火车来看我，我满心欢喜地去迎接，如同一个惴惴不安的孩子，羞涩又期盼。当他姗姗来迟的时候，我的世界又出现了亮色。走在路上，他放着音乐，撑着伞，看着他轻盈的脚步和和煦的微笑，我忽然觉得生活温暖如风。恍惚间，我似乎看到了我的丁香女孩和一颗年轻珍贵的心。她一如往常的恬静，但是她的眼里噙着一缕忧伤。是的，那是忧伤。元旦那天，他摔伤了，左臂骨折，而后经历了手术和漫长的康复。当他在我面前云淡风轻地讲着受伤的经过，我依然能够感受到那是何等的惊心动魄。时至今日，植入手臂的钢钉仍未取出，他言笑晏晏地给我看他伤口时，我的心蓦地一疼。为什么受伤的不是我？温婉如水的他原不该遭受这样的苦难。匆忙之间，时光恰如白驹过隙，浮光掠影，斑驳陆离，再回不去。那些逝去的日子究竟到哪里去了？我疲倦地回想。 一个曾经存在的记忆，如果未曾被充分理解和意识，那它就是不存在的。但是，那些不存在的东西，为什么会将我屡屡打动？记得你和我骑着单车穿梭在大街小巷，就像周杰伦歌里唱的，我想带你骑单车，我想和你看棒球，像这样没担忧，唱着歌一直走。记得我们在和田支教的点点滴滴，在食堂我们手握饭盆嬉笑玩闹，在办公室我们认真备课互相鼓励，在玉龙喀什河我们顶着烈日一起挑石子儿。离别时你舍不得孩子们哭得梨花带雨，你说一辈子最后都是为了吃口饭，吃口舒心的舒服的饭菜。真正的好时光不是活成别人的那样，而是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我知道他需要一个家庭，他想要的安全感是为他拼搏努力上进的模样，是有人在他身前遮风挡雨，不允许他太坚强，这些却是我一直欠缺的。他说曾经拥有过就好，哪怕是一刹那间的感动与欢喜。是的，我们注定不会绕过彼此，时光荏苒，你我天各一方，为了梦想各自奋斗，为了生活各自忙乱，有时在朋友圈互相回复一下，便感觉彼此就在眼前，会心一笑，若有灵犀。我常揣想，当暮色已降，走过街角的你，会不会忽然停步，忽然之间把我想起？有谁能告诉你我今日的歉疚和忧伤？距离那样遥远的两个城市里，灯火一样辉煌。西班牙谚语 In todo tiempo ama el amigo， 任何时候都爱朋友，不正是我们的写照吗？相遇不分早晚，各自忙乱，却互相牵挂，这就是最好的情愫。我们一同流浪在岁月之中，不断告别又不断寻觅，仿佛当时年少春山薄，喜欢和笑都在梦里。时间总是在指缝间不经意地溜走，仿佛刚刚翻过相识的那天。时光像坐火车，过去的景色那样美，可我总要向前走。曾经在我肩头有千钧重担，让我不堪重负，我一路蹒跚坎坷前行，走过这条烦恼不断的旅途，每一步都仿佛压弯我的脊梁，直到你的话语破除了我的全部枷锁，我卸下满身重负，如今我终于自由，我将轻装前行，让生命的河流奔流得更宽广更欢快。谢谢你让我想变成一个更好的人，目夺悠悠，只要想起你温柔的目光依然在追寻着我，我就充满勇气。王山，你是爱，是暖，是希望，因为有你我会一直走下去，步履不停。数学科学学院，王冰如。

但是追寻梦想的决心不会因为时间而褪去。民谣歌手雨木老师推出的个人原创歌曲《梦想如初》在各大校园广为流传。雨木老师出生在北京南城一条叫光明巷的小胡同，师从首师大音乐系孟维平先生，与许巍、赵雷等音乐人一样，有着对民谣音乐深深的眷恋。谈及《梦想如初》的创作灵感，雨木老师讲到，某天夜晚，仰望着熟悉又陌生的夜空，回忆起多年前和伙伴彻夜畅谈抱负与梦想，他们的声音和激昂的陈词化作了回忆的旋律。我们曾在这里迷失过，也在这里疯狂过，梦想在这里燃烧着。梦想如初，总是不经意间，在某个闲坐的午后，在某个不经意的黄昏，在某个难眠的夜晚，触动你心。青春在灯火中逐渐远去，而梦想也会随着灯火照映出真实的结果。也许有失落，也许有惊喜，但在人生的长河中，我们经历过，努力过，而那颗属于自己的星星也炽热地等待着，等待着你划破夜空去找寻它。哪怕你一时的迷失也没关系，只要你愿意，梦想就在你身边。 有些事已决定，总该有个结果，只是人生会有困境，难免退缩。每个不平凡的生命，终将划破夜空，在梦想如初的那一刻。 每个人都拥有属于自己的梦想，无论是流浪乐手，是怀才不遇的街头艺人，或是家庭主妇，也许很多时候我们会为生活所禁锢，因为对未知的恐惧和迟蹰，个性被悄然磨灭，梦想被刻意掩埋。但是请相信，深藏内心的热爱与执着终究会唤醒被遗忘的信仰。将下面这首歌送给大家，欢乐好声音的主题曲 Faith， 你的信仰，你的梦想还在你的心中闪耀着吗？She's got nothing to lose, just see the go-getter. She's set me by the side. She's a queen of the city, but she don't believe the hype. She's got her own elevation, holy motivation. So I wrote some letters on big gold side. I got faith in your man. I got faith in your night. And it feels such a sense of close to me. Oh, God, love is so high. I'll pay you. Hallelujah. I got faith.追逐梦想的旅程从来不会一帆风顺，我们会跌倒，会失败，但永远不要屈服，不要放弃。这个世界拥有无限的希望和无限的可能，只要竭尽全力，跌倒了就重新开始，我们终会抵达终点，并开启下一段征程。 Just try everything。 everything. Try everything. Try everything. Try everything. 最后，来自山东的大熊猫想通过广播台为北师大文学院的康震教授点播一首陈坤的《月半弯》。他想对康震老师说，康老师您好，我们是康乃馨，快到您生日了，全国各地的我们提前祝帅帅的您生日快乐。繁忙的工作之中，请您一定要注意身体，我们会记得您说多读书，天道酬勤，您那么优秀，我们一定也会变得更好。在这里，栀子和广播台的小伙伴们也祝康震老师生日快乐，一切都好。 温柔靠近你身边，你也紧紧陷入我臂弯，感觉爱情悄悄来临，纷扰扰与我无关。夜色中两人用渴望眼神交换，原来恋爱现场感觉不想象的那样主观。月半弯月光下的你显得特别的好看，月半弯我喜欢，有情有义有你还有天。那夜真的好浪漫，看月半弯，有点害羞却很幸福，这种感觉我很喜欢。让我温柔靠近你身边，你也轻轻陷入我臂弯，感觉爱情悄悄来临，纷扰扰与我无关。夜色中两人用渴望眼神交换，原来恋爱现场感觉不想象的那样主观。月半下的你显得特别的好看，月半弯我喜欢，有情有义有你，月半弯好浪漫，月光下的你显得特别的好看，月半弯我喜欢，有有意有你还有天，还有月半弯，还有月半。 好了，今天的新视听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希望一起追逐梦想的大家早日实现自己的梦想。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生而不同。 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 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九八二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银河，我要给你唱一支好听的歌，我把我整个灵魂都给你，连同他的怪癖，耍小脾气，忽明忽暗，1800种坏毛病，他真讨厌，只有一点好，爱你。王小波的《爱你就像爱生命》是他和银河的恋爱书信集，这本书没什么大道理，字里行间全是浓情蜜意的小情趣。恋爱中的文字细腻而干净，就像海边的沙，细细软软地从心头掠过。那样特别的男女，那样会写文字的男女，原来爱了之后，也就像小孩子一样写一些喃喃的话，是给最爱的人看的文字，所以毫无遮拦，丝毫不介意让对方看到自己的憨。与其说是绵绵情话，无宁说是直抒胸臆。王小波的文字热烈而自由，可在这些信中，他不再是一个作家，不再调侃讽刺，不再黯然伤悲，变得温暖感人，变得细腻动听，变得满怀柔情。爱情是什么样子的呢？林和说，他们两个都不是美的人，可是心灵和智力上有种难以言传的吸引力。看他们彼此的书信才发现，原来人的灵魂真的可以相亲相爱。像这样的爱，与对方分享自己人生与思想，从过去到现在再到未来，爱就是把我慢慢的一字一句的写给你听。就看那些只属于才子佳人的童话鬼话，其实本不必这样复杂。就像王小波说的，我和你就好像两个小孩子围着一个神秘的果酱罐，一点一点地尝它，看看里面有多少甜。曾经我只知道爱情是美的，而王小波却写给我看它是善的。爱情的力量竟然可以让一个人从心底燃起向善的欲求，做一个好人，做一个更好的人。他说，我现在不坏了，我有了良心，我的良心就是你。之前看王小波是看他的杂文集《沉默的大多数》，对他的三观非常佩服，很有智慧，对人生、对社会、对文学艺术都有很独特的看法。他毕竟是正统的学者，不是那种低俗偏激的哗众取宠之人，引经据典，偏僻入理，犀利却很有启发性。然而读《爱你就像爱生命》之后，却觉得王小波像个真诚到可爱的孩子。大概每个深陷爱情里的人都是相似的，再聪明的人也会变得笨拙，再自信的人也会有自卑。例如这位可爱的愁容骑士，他总是提起笔来说，你好啊林河，这是朴实的浪漫，最让人心暖的无非是从一而终，没什么花言巧语，就是简简单单的一颗心捧过来。他有时很幼稚，像是一个在心爱的女孩面前诚惶诚恐的少年，生怕自己说错什么， 做错什么就要被拒之千里。他像是个小孩子一般耍赖，一心给爱，一心要爱。他其实又很成熟，知道自己灵魂的核心，相信爱的磅礴与宽容，懂得用一种平等、温柔而长久的力量去拥抱他的爱人。两颗相爱的心在一起是极美的，那些情意绵绵的话语在这样的美好中便都成了诗。这个诗人说，一想到你啊，我的这张丑脸就不自觉地泛起了微笑。不管我本人多么平庸，我总觉得我对你的爱很美。世界上好人不少，不过你是最重要的一个。我对好多人都怀有最深的感情，尤其是对你。我只希望你和我好，互不猜忌，互不称誉，安如平日。你要是愿意，我就永远爱你；你要是不愿意，我就永远相思。愿所有的情侣们都能安如平日地走下去，愿所有单身的灵魂都能变得有趣且富足，愿所有的美好都不被辜负。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小编王飘的公稿，感谢您的倾听，我是主播青瑶，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骑单车，草绿了， 在我心里面，年轻的夏天，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深秋山顶风微凉，恋人并肩傻傻看夕阳，阳光你为我敞开的天窗， 秋天 一朝日光 牵着手， 叶子 黄了， 你说秋天掌上的日光，一寸能许一个愿望。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看蓝蓝的天空下绵绵的白雪停在你脸上。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982青春联盟，留住每一寸光阴。 Heading for tomorrow.